捆绑的热爱与癫狂。今天我终于站在这年轻的战场，请你给我一束爱的光芒。今天我将要走向这胜利的远方，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。 大象保险 CEO 杨哲， 我觉得不管是创业也好，还是在一家比较好的平台发展也好，就是首先自己要坚定自己的目标，确定好自己的目标之后，然后不放弃，中间遇到肯定是遇到挫折和困难，但是怎么样在挫折困难中不摇摆，坚定自己最终想要的那个东西，这个是最重要的，比你本身的专业能力，比你本身所掌握的一些技术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。 雅致人生女性学习成长学院环球总院长杨璐， 事实上无论你多大年岁，你一定记得你应该是一个新女人，你不能因为30、40、50年岁的增长而让自己不停地贬值，不停地老去。你应该首先修炼一个自我能够掌控快乐的自己，要学会一种快乐的能力，你应该修炼让自己的各个角色都精彩。 悟空租车 CMO 朱旭， 当你想创业是永远不晚的，所以无论是你25岁、35岁还是45岁，当你发现说我想去做点什么的时候，你不要去犹豫，就去做它，放下一切背水一战，这种感觉不是说来就能来的。但你真的想做的时候，跟时间、跟年龄、跟你的周围的条件没有太大的关系，那你想做你去做没关系。 经典99街头大访问，什么是经典？ 我是一名化妆师，我心目中的经典大概就是小时候外婆给我煲的那锅汤。 我是一名医生，我觉得张国荣的电影就是一个经典，很值得我们一起回味。 我是一位老师，我觉得最经典的歌曲就是王菲的《红豆》，百听不厌。 经典969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969就是爱经典。 你我约定，难过的往事不许。

冲突，爱情的路我们都走得

根，给我一个粉红的回忆。我夏天夏天悄悄过去，依然怀念你，你一言一语都叫我回忆。就在秋天的梦里，我又遇见你，总是不能忘记你。 寻找，夜里啊，神秘夜里啊。

慢慢靠近，无声无息，风平浪静间藏着陷阱。我步步为营，在你的领域里，担心突来的致命一击。爱既然已粉碎，又何必再拖累，连最后一滴泪在风中摇摇欲坠。我忍住了伤悲，配合你安排的编剧，看着你留下恶语的 断了思绪，你的嘴角有一抹笑意。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。 比亚迪董事局主席王传福， 很多企业可能是技术就是为产品服务，与管理无关，与这个 CEO 关系不大啊。那我们可能认为首先要为战略服务，因为你大家知道一个产品的失误可能造成的损失也就是几千万，一个公司的战略失误耽误的可能是五年十年，甚至于让一个企业可能就死亡了。因此我觉得战略啊，应该对产品对公司来说是最重要的。 演员邓超 啊，因为电视剧你三个月你可能拍30集，但是电影三个月就拍120分钟，这太，你电视剧不能停的啊，不能喊像电影一样，我一天我就拍一个镜头，我就等这个光最好的时候，哎呀来了错过了，哎明天再等着再说，或者说我在一个礼拜我就拍这场电视剧，必须一天10场8场，呼呼呼的滚着走，中间出现一个环节你后面就会受到影响。所以就是你得用不同的心态和方式方法对待不同的渠道。 中粮万科半岛负责人王若听， 强大的内心，我觉得当面对一个挫折的时候，自己那颗强大的内心一定得存在。首先呢，当你孤立无援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是大部分人可能都会面临的。一般人首先抢到的不是求助，我可能要用我自己的办法去解决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你自己背后的那股力量得非常的雄厚，而且你自己非常有自信。我觉得这是一个综合性的，内心背后可能强大的内心背后包括了一是自信，二是自强，三是你有这样的能力。 今天99街头大访问，什么是经典？ 经典可以是新的作品，也可以是老的作品，但老的作品就不一定是经典的，新的作品也要经过大多数人见证，时间一点点的沉淀才能算是经典。平时我们听的老歌、经典名人名言，我就特别喜欢看这种黑白片老电影，觉得特别有年代感。 经典在我看来，比如当你读了一本书，不管你读了多少遍，每次重读都好像触动那样带来的发现。还有每次我听林俊杰的一首歌《浪漫雪夜》，都有不同的感触。虽然这首歌不红，但我觉得它就是经典。还有每次寒暑假放假的时候，电视总播《西游记》，虽然台词都背下来了，但我就觉得看不够。其中有一句猪八戒曾经对唐僧说过的一句话，说师父你走那么快干什么，前面是有你爹还是有你娘啊，感觉特别好笑。也许这就是经典吧。 经典呢，就是很多人都在看都在听的，流传时间久，而且呀、历久弥新。比如我们经常看的电视剧呀，什么《西游记》呀、《新白娘子传奇》呀、《封神榜》什么的。那个时候，初中、高中一些经典的音乐老歌，咱们经典99不是天天放吗？我就特别喜欢听，就是这一类的老歌啊什么的。 经典99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99，就是爱经典。 谈什么理想，那是我们的美梦。梦醒后还是依然奔波在风雨的街头，有时候想哭就把泪咽进一腔热血的胸口。公车上我睡过了车站，我望着霓虹的北京。